像世人所有美好的捷径，是在类似陷阱的地方栖息。可我是幻语中最孤寂的山林，独自游走在昏暗之际，我看着你，就像深海的气候里的仰望着夜空中最远的星，只能用最孤独的频率说着你从来听不到的深情。说着你从来听不到的深情。